市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北京时间下午的5:06，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还有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各位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周日的下午好，我是伦伦。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也就是刚刚伦伦哥说到的 FM98.2 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互动方式来一起互动起来，分别是以下几种。第一种呢就是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那与此同时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搜索这个关键词之后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依然可以跟我们进行视频互动哦。 没错啊，今天呢也是特别这个建议大家哈，如果有条件的话，如果您正好在家里的话，来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的直播，因为跟大家准备的这些素材哈，看到画面我觉得才是给大家这个冲击感受是最深的，那画面最好，所以呢也是非常大家建议大家哈来看我们的视频。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榜单是什么榜单呢？相信聊完这个榜单啊，很多朋友这个就周末都不过了，按捺不住了， 直接去度假了。 对，没错哈，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是冬天嘛，冬天呢虽然天比较冷哈，但其实也是很多朋友休假的一个好时候。因为可能我不太清楚其他的行业哈，但是据我所了解呢，有一些行业哈，在这个寒暑假的时候工作都会相对的轻松一些。 是老师吗？ 对啊， 非常典型的例子。 然后老师的这个我们的孩子们不也是这样吗？对吧？ 对， 所以我们如果想带孩子出去玩的话，一般都会好像选择这个寒暑假哈。所以很多朋友都是把每年的这个年假用到这个上面。那现在冬天呢正好就12月了，临近年底，然后转过年就过节了哈。过春节了，在这个时候也是很多朋友出去休假的一个好时机。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在冬季旅游当中那些非常非常值得去的一个景点的，也不能叫景点吧，目的地哈，目的地的排行榜。 没错哈，其实马上12月份有好多好多的节日，然后很多人又赶着休年假呀什么的，所以说呢，这时候给您非常应景的推荐一个这个榜单哈，大家如果要是对某个目的地感兴趣的话，就赶快订机票去玩吧。 没错，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榜哈，也是各种风格都有了，不管您喜欢怎么玩，总会有一款符合您的口味儿。我们就先来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冬季旅游的目的地啊，这个好去处，离咱们呢相对来讲，这个应该是离得算不太远的一个。 不太远哈，而且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了。它呢就是圣彼得堡。 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城市啊，同时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旅游胜地。有很多的朋友呢，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圣彼得堡嘛，在俄罗斯的还是靠北的位置啊， 对， 天儿非常冷。那有朋友去呢，就是为了体验这个冷，就是跟北京冷，觉得北京这根本不叫冷，还要体会更冷才行，就非要撞上去找着受冻去。 这句话我特别不开心，因为我今天出来的时候就感觉已经是在瑟瑟发抖了， 已经很冷了哈。 对，如果要是大家这个寻求刺激的话哈，比如说去哈尔滨，然后看冰雕，零下20多度，然后甚至 更有甚者直接奔到了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推荐的圣彼得堡之类的，那块应该得30多度吧，零下。 嗯，差不多。 哇， 零下20-30应该是有的。 哦，天哪！ 嗯、非常靠北哈、啊，也是非常冷、嗯。但是我知道有些朋友就是喜欢冷， 也是 就哪儿冷就往哪儿去， 就是冷就冷到极致。 哎，对，进而去北极的也有哈、啊 嗯。 所以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第一个目的就是圣彼得堡，但是圣彼得堡的特点呢，绝对不仅限于冷哈、啊 嗯， 它还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 嗯，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之前呢，也是为大家哈、啊，准备了一段关于圣彼得堡的一段视频。我们先来通过这段视频。我们先来一起的感受一下这座非常非常美丽的位于俄罗斯的城市圣彼得堡， 一起去看。 刚看到就是关于这个莫斯科啊，莫斯科，俄罗斯的几个城市哈， 哎， 它的这个旅游的一个片段哈，也是网友自制的，应该是这个整个把俄罗斯都玩了一遍。那么最后哈，在最后出现的这一大片段就是在圣彼得堡了。 哇，冰天雪地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真的是太美丽了。而且看那个画面当中的，而且我觉得可能我们的这个听众们没有感受到哈，画面当中很多都是俄罗斯非常著名以及非常典型的一些建筑，比如说他们的一些类似城堡那种感觉的教堂， 对，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街边的小吃，还有冰雕等等哈，都是非常有特色的。那其中这个圣彼得堡呢，也是比较集中的汇聚了俄罗斯特色的这种城市，因为它呢是被称为俄罗斯的北方首都，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城市。同时呢它在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当中也是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一座大型的综合性工业城市，所以说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地方。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去处哈。 对，没错。而且圣彼得堡哈，在这儿也是刚刚的王悦也是向大家介绍了一下它基本的一些资料哈，说是俄罗斯的北方首都哈，虽然现在我们是这么叫，但是历史上它曾经真的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俄罗斯的首都哈，也就是1712年，那个时候应该还是沙俄的时代哈，跟现在的俄罗斯还不一样，是1712年彼得大帝哈迁都到了圣彼得堡这个地方，一直到1918年，这200多年的时间当中啊，他一直都是作为沙俄的首都的。 哇， 就是说他是一个真首都啊，一直到这个1918年之后，哎，才被迁都到莫斯科去哈。在这200多年当中，其实圣彼得堡一直是首都的这么一个地位。后来呢，有一段时间因为纪念列宁哈，改名叫列宁格勒哈。可能很多熟悉这个历史、熟悉军事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列宁格勒也是一个二战当中啊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当年的这个列宁格勒保卫战就是在圣彼得堡打响的，当时苏军也是跟德军哈抵抗了800多天，好像死了特别特别多的，不管是这个士兵啊还是平民啊，都死了很多人。但是就在圣彼得堡啊坚守了2年的时间，一直没有让德军突破哈，所以也是从这儿开始德军呢在整个的战场上也是不断的开始溃败的。 哇，这个是他之前的这个历史哈。而且呢他确实从古至今了，可以称的是一直都是俄罗斯的文化政治经济的中心。 没错 啊，这个地位可了得哈。而且呢他其实还有一个四大特点。而且你看我刚刚看到这四大特点的时候都已经就是惊讶到说话都说不利索了哈。分别是青草白雪盖啊，这个不难理解，因为你看俄罗斯那么冷哈，就是时刻有着白雪，但是你看为什么是青草呢？不会变黄吗？这个我很好奇。然后 有水吧，可能是雪化了成水了，所以水分还是比较 滋润着它。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破车跑得快。然后第三个就是美女大腿露在外。第四个工作的都是老太太啊，这个是圣彼得堡的四大特点。 没错，说这个城市哈，因为都是下雪，所以你开好车没用。你开好车你开那么几天也都被雪弄得就是到处都是脏的。 所以这个是 我兴趣都开破车。 对，都开破车哈、跑得快。 破车跑得快啊，然后再有呢，美女大腿露在外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俄罗斯的姑娘长得是非常好看的，而且这个身材都很高哈。而且她们好像特别不怕冷。 对，她们基本上都是这个大长靴，然后里面是丝袜加裙子呀什么的。 对，就再冷了也这样就出门了哈。 对，外面加一个外套就可以了。 对，这个确实这个东西方的体质啊是有差别的。像我记得我好像11月份就是上个月。有一趟是在故宫边上，应该是看见有几个这个外国友人朋友啊，应该是去故宫逛。11月份，我当时已经穿上羽绒服了。他们四个穿了短袖，真的是短袖，就是短袖，就外边没有任何穿套的东西，就穿一件短袖，然后就有说有笑的就去了。 relax， 他们可能觉得哦，好享受啊。 对，他们觉得哎呀，这个气温太舒适了，对吧？这个啊，真是东西方的差异啊。这个确实是有差别的。但是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去到圣彼得堡的话，一定要多穿衣服啊。虽然这个城市非常美啊，可能是全世界哈、 在这个雪中或者说是寒冷的地方哈、啊，最美的一个地方，虽然非常美，但是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哈、啊，一定要穿好衣服，注意保暖，咱们才能够最终哈、啊、能够踏踏实实高兴兴的玩回来。 嗯，对，注意保暖哈。而且最后一个特点，就刚刚说到四大特点之一，工作的都是老太太，其实它也是有一个这个地域特征的哈。因为当时在苏联的时期呢，叫列宁格勒，刚刚说到了，那么著名的列宁格勒保卫战就在这儿，而且坚持了800多天。之后呢，男女比例失衡，再加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老龄化非常的严重， 是， 所以不管男女到68岁才会退休，可能在大街上或者是在一些公共场合看见很多的工作人员都是年龄偏大的，这也算是他们一个当地的特色了。 哎，没错啊，所以相信今天通过我们介绍这些，如果大家去到圣彼得堡的话，看到街上哈、啊、出现了我们刚刚为大家介绍的情况，哎，也知道那究竟是怎么回事了。这个城市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其实我们最开始说它叫俄罗斯的北方首都啊，其实我知道它还有另外一个这个称呼，就是叫北方的巴黎。整个的建筑啊，包括风格啊，跟巴黎是很相似的，只不过它比巴黎更冷哈、啊 嗯， 啊，所以足见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值得一去的。而且呢，如果印象没错的话，这个世界的四大博物馆之一啊，叫这个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也是在圣彼得堡的。哎，所以如果大家去到圣彼得堡游玩的话，也千万不要落下这个地方，可以在里边看到很多这种传世的艺术品哈、啊 嗯。 这是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第一个。去处也是排在今天我们冬季旅游目的地榜单的第五位，这就是俄罗斯的圣彼得堡。 嗯，集风光还有一切这个历史人文在于一身的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城市哈。 嗯， 有的时候如果想将冬天体验的最为极致的话，就不妨到那里，然后可以去赏着雪景，然后看这些人文景观，与此同时再吃着冰棍，是不是一个、 嗯、对，别吃着冰棍了， 爽自了得。 还是裹着厚厚的衣服比较好，去哪儿还吃着冰棍，他们可以吃冰棍，我觉得咱们去吃冰棍，反正 有点像东北，就是比如去哈尔滨，他们当地人好像 框框 对他们当地人都是冬天吃冰棍。可以体验一下。 嗯，这就是圣彼得堡为大家介绍的第一个地方。马上呢来到今天我们榜单的第四位哈，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咱们应该是 近邻， 对，近邻，而且可能是很多朋友都去过、 嗯、 也是经常可能会去的一个地方，在冬季选择、 嗯、 这就是日本的北海道啊、 嗯、 也是作为一个冬季啊非常有名的一个世界旅全世界在冬季旅游的圣地哈、啊 嗯、 今天也是登上了我们的榜单。我们还是先来通过一小段的视频的片段、 嗯、 先来领略一下日本北海道的风光吧。 来看， 简单的几个视频的片段啊，配上这个非常舒缓还有纯净的音乐， 嗯， 相信可以让很多朋友啊就唤起了去北海道的这个念头啊。 嗯， 因为这个咱们如果从北京去北海道的话确实太方便了， 离得也近，不像去到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那其他的几个地方恨不得要到地球的另一端去了。 而且它相对来说这个不管是温度上来说呀，还是这个习惯上跟我们很相近哈，所以说这个适应的程度会更快一些。而且我觉得像这个日本的北海道呢，一直都是比如说比较喜欢浪漫的女生啊，都是把它设为跟情侣跟爱人一起去，因为不是有一句话，在下雪的时候一定要牵着手一起走，走着走着就到了白头嘛。你像刚刚的里面的那个场景就是在富士不是在北海道哈、刚刚说错了，在北海道这样的一个城市，然后一起去漫步在这个雪景当中，然后可能在赏着赏着景，然后再看一看当地的小动物啊，然后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就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就是安安静静的那种感觉。 对，慢慢走走到白头，然后回家睡一觉，发现第二天起来都病了哈。很好 今天是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哈。因为这些地方确实都是非常冷，虽然很漂亮，但其实冬季旅游嘛，就有这么一个其实挺矛盾的地方。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旅游大部分朋友可能还是喜欢这个，就不管是这个装扮上啊还是行李都比较简便一些，但是冬天尤其需要这些冷的地方，就肯定会这衣服啊各种包括装备啊就会带的很多哈，出行不是很方便，但是大家还是趋之若鹜的会去到比如说北海道啊，包括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其他几个地方还会去，就是因为确实在下雪的时候，在天气寒冷的时候，它有另外一番的魅力哈。其实北海道这个地方也是这样的哈，它是呢其实日本的第二大岛屿哈，它面积占到全日本的五分之一，但是人口却只有东京的一半哈，可以说是地广人稀，人口密度非常的低，所以去到那儿我们不会看到像其他比如说去到什么一些这个世界上的这种大都市哈一样，这种人口很多，去那儿就会感觉哎呀整个很安静哈， 清新。 对，你就想这种小清新，就女生都喜欢这种小清新。 对 对 对，你看刚刚那视频就真的和这个城市的风格完美的就是相搭哈，就真的小清新的那种感觉，很舒服。 而且这种小清新还是在不少的影视作品当中也有体现的，比如说我记得当年有一部特别火的这个贺岁片叫《非诚勿扰》哈，就是在北海道当时就作为一个重要的取景地，就是那个片子出来之后很多朋友都发现哇北海道原来这么小清新，然后就咣咣一窝蜂就去了， 然后突然发现人一多了之后可能就没有那么小清新。 对，所以这个错开节假日出行啊是北海道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如果是赶到节假日的时候去，你就会发现其实也没那么小清新，因为去的人很多嘛，难免这个体验啊就会稍差一些。再有呢，其实在很多的这个电影作品当中也有关于北海道的，比如说日本的一些电影，我们都知道有一部叫情书哈， 情书 很有名的这个岩井俊二的一部可以说是小清新的这个典范之作哈，就是在北海道的一个小城叫小樽去拍的，包括这个札幌啊旭川呀、等等啊都是北海道的比较有名的这些城市哈，去到北海道也可以去到这些城市玩。另外还有一点可能是很多喜欢运动的朋友去北海道所追寻的一点就是滑雪，北海道的这个雪场呢也是非常有名，叫二世谷滑雪场哈，也是被誉为全世界非常非常好的几大滑雪场之一。我就知道我有很多朋友每年冬天必有的一个行程就是要去到这个滑雪场去滑一个雪哈。不管这个雪质还是它的服务还是整个的体验啊，确实非常非常棒。 滑雪者的天堂哈，那除了去寻根溯源一些影视剧当中的景点以及滑雪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看头，比如说喜欢动物的朋友们哈，大家就可以去到旭山动物园，因为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或者是说这个动物园当中的活动，就是企鹅排队游行。其实这个是里面的一个招牌活动哈。那在这个旭川市的这家动物园呢，其实也是人气最高的动物园之一，在这儿呢可以看到很多的寒带的动物，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很难去看到，所以大家就可以去看一看小动物们，尤其是企鹅的排队游行。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温泉哈，就是外面冰天雪地，然后约上三五好友去温泉当中去泡一泡养生一下，但是人家在那边叫做泡汤 对 泡汤，所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日本 具有日本特色的旅游项目。 嗯，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这个海鲜美食， 嗯， 也是非常棒的。 哎，没错啊，这个北海道虽然地儿不大哈，但是这可玩的项目确实不少哈，也是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的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一小段的片花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更多的冬季旅游的那些好去处。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王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下午的5:31哈，欢迎各位回来。您正在收听还有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欢迎各位回来。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月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不仅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也就是刚刚提到的 FM98.2 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视频方式啊，比如说以下的几种。第一个呢，就是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当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 嗯， 与此同时呢，在微信当中，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关注，右下角就有我们的直播链接，请一起嗨起来了。 哎，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相信很多朋友哎，都会把它看作是一场种草大会，其实也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一场种草大会。 是的， 因为所有的这些地方推荐地方我们都没有去过。 是的， 哎，但是呢， 我们心心所念非常想去的地方。 哎，但是为什么想跟大家推荐呢？就是因为这几个地方其实我们也是精挑细选啊，经过很多朋友去过亲身的体验， 嗯， 包括很多朋友去过这种反馈来看啊，确实是我们在冬季如果出行的话最值得去体验的这么几个目的地之一。 嗯 啊，其实包括我们说的圣彼得堡有它的人文，包括北海道有它这种自然风景啊，非常小清新。 嗯， 后面的这几个地方呢也是各有各的特色啊，相信可以满足各种不同需求的朋友啊出行的这种愿望哈。 嗯 啊，就像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像刚刚跟大家说的圣彼得堡啊、北海道啊，都是一些寒冷的地儿，去那儿就一看到就是你下了车下飞机就茫茫白一片，对吧？ 对，然后发着抖， 发着抖说：“哎呀，来了，好清新， 哇， 好 激动， 激动啊！” 但是没有关系哈，如果您怕冷的话，而且想要去度假，接下来的这个目的地就不要去错过了。 嗯， 那就是澳大利亚哈，就是大洋洲的澳大利亚，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度假或者是优秀的一些选择方式。因为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呢，现在跟我们国家的季节是反季的， 嗯， 所以现在他们应该是盛夏时节， 没错 啊。如果要是想走一个反差性的旅游的话，就不妨到南半球去体验一下。 哎，没错，澳大利亚哈，也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向往的这么一个旅游胜地啊，尤其是它那儿的海好像是非常的漂亮。 嗯， 我当时因为我前几天正好是见了一个这个在澳洲待过很多年的一个朋友， 嗯， 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深。 嗯， 他跟我说：“澳洲归来不看海。” 嗯， 那意思就是说从 澳大利亚回来之后，你看全世界地方其他所有地方的海，你都觉得一般般吗？ 还真的是这样。为什么我也有这体会？因为我没有去过澳大利亚，但去过它的近邻哈，就是新西兰。当时我记得我一般去玩的时候还没有被美哭过，但是有一次我在新西兰就是对，然后看见他们那边是有一个湖，那个湖就是就已经那个颜色就已经真的是把我这个心灵已经浸透到要流泪了，这种感觉就是非常的净化心灵，而且它的颜色是变化的，就是早上、中午、晚上的颜色完全都不一样。我记得每次就是飞到新西兰的时候，不管是落地前也好，因为可以透过那个玻璃窗看到外面的海，那个海的颜色非常的透亮，而且那个蓝色应该是那种应该怎么说呢，就有点像那个 Tiffany 蓝， 就稍微有点泛点绿的， 对，有点泛点绿的蓝色，非常的漂亮。所以我觉得在国内的海域好像就是没有特别相近的，就真的很难再去看国内的海了，就是大部分国内海可能偏白一点哈。 哎，没错哈，确实这看海，很多朋友去到澳大利亚，包括去到大洋洲哈，都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这么一个旅行的过程。那今天其实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关于澳大利亚境内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哈，也是非常适合如果有朋友喜欢开车的话，哎，可以从这儿走一走。这就是澳大利亚一条叫做大洋路。这个大洋路是什么路呢？我们还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小的视频哈。如果现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马上从我们的视频当中来领略一下澳大利亚这也是非常著名的一条公路，叫做大洋路。它的美景是怎么样的？ 来看。 画面就是来自于这个澳大利亚的大洋路啊！如果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刚刚光听到了歌，哎，其实这歌跟这个情景啊也是很贴合的，您可以闭上眼睛来想象一下。我们也大概给您啊描述一下这个大洋路是一个什么样的风光哈。它是位于墨尔本西部，也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中的一条行车公路。哎，就跟其实跟美国我们都知道有名的一号公路哈，是一样的啊，全长是276公里，它是建于悬崖峭壁中间， 哎，开了这么一条路。 嗯， 为什么叫做大洋路呢？其实也是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因为这条路就是他们来修的。 嗯， 啊，也是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海滨公路哈，它靠海非常非常的近哈。 嗯， 我们从这个那边是边上就是悬崖，完了这侧就是大海，我们从这边上整个行车过去。 嗯， 哎，那种感觉，您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配合上刚才的这个音乐啊，配合澳大利亚，如果是现在哈，我们这边冬天，他们那边夏天，这种温暖的阳光， 嗯， 哎，这感觉就出来了。 哎，没错哈，就是即使刚刚看到的，我们网络端的这些朋友们呢，也可以再去回味一下。那大洋路呢，其实刚介绍到了这条公路上风景有各式各样，比如说有原始的海滩， 嗯， 同时呢还有风景如画的小镇，还有鬼斧神工的十二门徒岩，也就是岩壁啊，岩石， 对， 各种各样的景观汇聚在一起，真的非常的漂亮。而且呢，刚刚那个画面当中的蓝色，就是我们强力给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特有的蓝色， 澳大利亚蓝是吧？ 对，澳大利亚蓝哈，这种蓝色真的像梦幻一般的这种颜色。嗯，反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美妙的一个体验吧。 嗯， 如果要是去到那边的话， 对， 然后同时呢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公路上的一些景观，那在当地呢还会有一些国家的自然公园。 嗯， 然后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里面呢像群鸟飞舞啊，夕阳斜照的这样的一些景色啊，也是算是世界著名的景点之一了，所以去到那边的话一定不要错过。 哎， 嗯， 没错，这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第三个冬季旅游的好去处，一个反季的去处。其实我们可以看作是一个去避暑哈， 对， 去过夏天，去澳大利亚的大洋路。嗯，哎，在冬天也是一个游玩的很好的目的地。 哎， 那下面呢，马上来为大家介绍登上我们今天榜单第二位的。 哎， 这个地方我们又回到冬天了，而且这个冬天呢，应该是一个很靠北的冬天，也是。 嗯，继续体验非常极致的冬天啊。 哎，但是这个地方确实非常的有名啊。嗯，也是被誉为这个全世界的三大国家公园之一，这就是加拿大的班夫国家公园。 嗯， 哎，它当中其实跟刚刚说的北海道有一点相似，就是因为去这儿呢，你可以玩的这种项目是非常多的。 嗯， 不只可以去看雪，不只可以去体验有多冷。 嗯， 同样还可以滑雪。那么同样里边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动物。 嗯， 哎，这一点可能是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那动物非常非常多，而且不像刚刚我们说的北海道那种是一个动物园，它就是一个国家公园，动物都是野生的。 哦， 可以跟这些动物 天然的状态， 对对对，有零距离接触的机会啊。我们还是先来通过一小段的这个视频。 嗯， 我们来感受一下在加拿大的这个班夫国家公园。 来看， 刚刚大家看到的这个短片呢，就是加拿大的班夫国家公园啊，确实非常漂亮，而且它不同于北海道刚刚我们说的这种小清新的这种雪景哈，它的雪景其实就更加的壮丽哈，更加的这个俊美一些。 对，你看有这个雪橇犬，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雪景。那除了赏雪之外，感受冷之外呢，其实它也是一个滑雪圣地，因为在当地有一个路易斯湖滑雪场哈，然后它呢是位于壮美的加拿大的洛基山脉中心，拥有传奇般的4200英亩的滑雪场，它呢有着世界一流的地形，当然更有着远近闻名的这个待客之道。所以说呢，它现场的这个布局是非常独特的，拥有适合各种水平游客的初级、中级和高级雪道，可以让不同的人享受到滑雪的乐趣哈。与此同时呢，可以让家人和各种不同能力的人分享，同时还有数不胜数的滑道、临近空地，还有沟槽、和缓的斜坡等等等等等等。这个爱滑雪的人一听就知道了，他们想要什么样的地形就有什么样的地形，想要什么样的条件就有什么样的条件。尤其是在这个滑雪场，还有当地非常美味的佳肴，非常适合在冬季去游玩。 哎，没错，这就是它一大特色啊，班夫国家公园的一个特色就是滑雪场。另外一个很大特色，就像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一样，它的这个物种是很丰富的，它也是其实与这个美国的黄石国家森林公园和澳大利亚的皇家公园哈并称为这个世界三大，也是最早的三个国家森林公园。它当中呢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动物啊，就比如说现存有80只大灰熊，然后1000头麋鹿，而且这个国家公园当中还有7处国家级历史遗迹，它整个占地是超过6000平方公里，而且在这个它其实是一个小镇哈，这个国家公园是位于一个小镇的旁边，这个镇上呢还有8300位居民哈，比较羡慕这8300个朋友的生活，每天闲的没事去我们家后花园逛去吧，你们家后花园哪儿？班夫国家公园。 跟熊啊、鹿啊亲热，然后同时呢还身处冰川、温泉、松林、湖泊，还有各种各样的动植物之中哈，真的非常的享受人间之极乐矣。 对，就是冬天啊，可能去那儿吧，我们说这些滑雪啊，包括美景啊，包括这个国家公园里的各种动物啊，各种历史遗迹，到那之后你就会忘却了现在怎么这么冷这件事儿。 对， 其实我就是怕冷哈，现在大家已经听出来了，去哪儿都惦记着说哪儿太冷了。但是其实我们马上要给大家介绍的最后一个，给大家介绍也是今天排行榜单第一位的这个冬季旅游的目的地啊，相信无论有多冷，只要去到那儿去，那儿的美景是相信会把所有人所打动和融化的，这就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哈，冰岛。其实说到冰岛呢，我们大家第一反应，哎呀，去冰岛看极光。但是其实除了看极光以外，冰岛的这个美景啊，包括尤其是在冬天啊，它这个雪景，还有它的这些森林湖泊，是非常非常可以说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景致啊。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小段的这个冰岛的旅游的视频，我们先来一起感受一下冰岛那儿到底有多美。 视频当中已经看到了极光哈，刚刚大家看到的就是冰岛的美景。有人其实说为什么冰岛会这么漂亮，也是得益于啊它的这个地形跟可能其他一些国家不太一样哈。其实冰岛我们顾名思义它其实是一个岛国，但是这个岛国呢它跟这个大陆的地貌不是很一样，它上面的这个山呀、包括湖啊都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这儿这个地形起伏非常非常的复杂，所以这个土地的景色也是显得非常的丰富的啊。它是北欧五国之一，临近北极圈，但是却受到一股暖流的影响，所以呢相比于其实跟它同纬度的阿拉斯加，冰岛的气候其实是相对会比较好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冰岛这个地方应该是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啊会有这种极昼，就是天黑的时间非常短，可能在夜里12点的时候天还是大亮的。 对对对，哇塞，这个还真的是一个这个非常奇妙的体验哈，因为要跟这个生物钟抗衡，而且呢比如说在晚上的时候，然后出来遛个弯什么的还都是天亮着，确实 对 还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没错。 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冰岛刚刚也在反复的提出来嘛，冰岛特别适合去看北极光。那接下来也跟大家去说一说关于北极光的事情哈。那其实因为这个冰岛呢，它在非常临近这个北极圈了，所以说呢在这边是非常适合去看的，而且因为他们当地的这个污染比较少，所以也是非常适合。那这个北极光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其实它的颜色呢强度亮度也都不同啊，所以说每个人可能看到的不一样。那最常见的颜色是浅绿色的，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粉红色或者是红色，偶尔呢可以看到黄色、白色、蓝色和紫罗兰色的极光。那冰岛的北极光爆发的会比较快，色彩呢也是比较多的，这也是他们当地的一个特点。那么 没错，那么要观赏北极光哈，其实很多朋友去冰岛之前都会看各种各样的攻略啊参考啊，就是说什么时候看北极光是最合适的。我去冰岛其实看极光是很多朋友一个主要的目的啊，别去了那儿之后发现什么都没看着就回来了，你说想发照片的话只能从网上盗两张发，这好像也不太好，对吧？什么时候看北极光最合适呢？首先就是得在夜里哈，我们知道白天肯定是看不见的，所以刚刚我们说了冰岛的这个夏天啊夜非常的短，所以最好还是冬天去看北极光，这个气候是很合适的。而且极光最多的时候也是出现在每年的11月份到3月份，这个季节是看的会比较多，因为晚上它的时间会比较的长哈。所以如果夏天去的话可能看到极光的概率啊就相对会少一些了。那么再有一点就是怎么来拍摄北极光，其实这也是很多朋友很关心的，因为说好不容易看到一次啊，我们得拍一下回来啊，别自己 纪念一下。 对，就是怎么能拍更好看一些呢？首先就是好的相机是不可缺少的。再有一点其实有很多情况下极光可能并不是像我们看照片啊看到的那样色彩会那么的强，有些时候可能仅凭我们肉眼看上去啊那个色彩不会像那样，比如说刚刚说那种大绿色呀，就是很猛烈的那种颜色可能不太容易会出现，颜色还是比较淡的，但是没有关系，你只要拍就行了。只要你的相机还不错的话，你把拍了之后通过后期的手段通过这个长时间曝光把这个色彩强化一下，出来的效果同样也是非常好的。其实有很多我们看到的很美的极光图片啊也不见得是在这个色彩非常绚丽的时候拍的，可能也是它的光其实还是比较淡的，但是经过一些后期手法的处理让它显得这个颜色非常的绚烂。 但相信一旦去到当地去看到极光，因为这种景象确实是非常少见的，一定会让您感觉非常震撼。有的时候不一定非要把它拍得那么的美妙哈，把它留存于内心当中，这种震撼一定非常值。 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位哈，冬季旅游目的地排行榜的第一位冰岛，因为这个地方确实冬天非常漂亮，在我呢只有在冬天才是看到极光最好的时候，所以当之无愧登上了我们今天的榜首哈。那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五个冬季旅游的目的地就是以上这些了。不知道在您心中有没有种上草哈，如果种上草的话马上寒假也到了，尤其是如果家里边现在已经有孩子的朋友是不是可以想一想带孩子就趁着寒假这个机会啊去到我们刚刚推荐的这几个地儿去看一看哈。 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明天再见，拜拜。